世中须知，妙真法师鉴定，世事了尽数。论念佛人临终往生与不往生的道理，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国奇树给孤独园说《阿弥陀经》，赞叹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，劝诸众生发愿往生。经中说，如我今者，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，东方亦有阿处毗佛等，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等，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等，北方世界有焰尖佛等，下方世界有狮子佛等，上方世界有梵音佛等，同出广长舌相，说诚实言。汝等众生，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是一大事因缘。六方诸佛同声赞叹，凡有生信、发愿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就必定能够往生。时事时理，各宜地信。问：念佛的人，若是说通通都能够往生西方，为什么我看见有许多出家人和在家人在平素的时候也常常念佛，常常说要求生西方，到了临终的时候往往糊糊涂涂的死，没有几个人真能往生西方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答：这是行人临终的时候因缘不具足的缘故。临终的时候，若是因缘能具足的话，那么十人就有十人往生，百人就有百人往生，千人万人就有千人万人往生。问：什么是因缘呢？答：行人平素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，到了临终的时候，也如平素一样的真信切愿念佛，那个心念就是自立的因。如平素为之信愿念佛求生西方的事情，到了临终的时候，遇着善友开导，令他生信发愿求生， 这个信愿求生的心也是自利的因。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集齐万德洪名，能令众生往生极乐，这是他立的缘。 临终遇着善友助念，也是他立的缘。问：行人临终的时候，因缘具足，就能往生西方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答：行人命遇终时，真信切愿念佛，所念的佛是他立的缘，能念的心是自立的因。 正在这真信切愿念佛的时候，是用能念的心念所念的佛，所念的佛因能念的心而显现，能念的心因所念的佛而清净。这个时候便是自力与他力感应道交，因缘和合，所以就能往生西方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 问：行人临终的时候，因缘怎样就不能具足，不能往生西方呢？答：行人平素的时候，信愿念佛功夫未能纯熟，到了临终的时候，虽有信愿求生西方的心，有因，但是为着病苦种种烦恼所逼，念佛的心提不起来，没有善友开导安慰和帮助念佛，无缘，又遇无知的家属人等加以悲哀哭泣，种种的妨碍，那病人的心里就起了许多痛恼，尽力想要求家属人等不可啼哭妨碍，而帮助他念佛送生西方，无奈话说不出了，那病人的心就痛恼上更加痛恼了。到了命中的时候，那个世心本能往生西方阿弥陀佛清净庄严的佛国里去，永受快乐以及圆成佛道，普度众生的，却被自家眷属人等悲哀啼哭种种妨碍的缘故，那最后一念心即随着烦恼去，不知落在哪一道了，这是有因无缘的关系，不能往生西方。又有一种行人，平素的时候 信愿念佛都未切实。到了临终的时候，助缘很好，也有善友们帮助念佛、有缘等等，有家属人等皆无哭泣种种的妨碍，因为行人自己心生颠倒，贪恋世间的情欲，以及爱着子孙财产等事，不发念佛求生西方的愿心，无因。 到了临终，最后一念心仍随着这情爱欲念去，投于善恶道中，这是无因有缘的关系，不能往生西方。又有一种行人，平素念佛的时候，专是为求保佑家门清吉、寿命延长等，到了临终的时候，那就只有怕死了。如病未极重的时候，虽也念佛，他是志求病体快好，不发求生西方的愿心，无因。到了病极重、痛苦发现的时候，那就不能念佛，只能叫天叫地、呼爷呼娘的。如家属人等不信佛法的，或虽信佛法，未多明白佛经义理的，那么非但不能开导和助念，无缘，并且又加大哭大叫，种种妨碍，那病人的心里的烦恼和痛苦就说不尽了。比了给人落井投石，也还痛恼的多了。对于这种人，命中最后一念心必定随着烦恼恶毒的念去，堕落三恶道里，这是无因无缘的关系，不能往生西方。以上是略提这三种人临终的时候，有自利的因，无他利的缘；有他利的缘，无自利的因，不能得到自他二利，感应道交，因缘和合的缘故，所以不能往生西方。问：行人临终的时候，因缘怎样才能够具足，能够往生西方呢？答：如有一种大根基的人，平素的时候真信切愿念佛，信愿既极真切，念佛功夫有极纯熟，临终的时候不需旁人助念，他自然如平素一样的信愿念佛， 无有丝毫的动向、镜像、起像、指向、苦相、乐相、顺相、逆相、念念之心，安住阿弥陀佛洪名，如来果海十相正定之中，《弥陀经》说：“一心不乱，即得往生是也。”念心是自力能感的因，佛境是他力所感的缘，这是因缘具足的关系。又有一种寻常的行人，平素的时候真信切愿念佛功夫未能纯熟，到了临终的时候，那信愿求生西方的心较平素还要过切，无论什么病苦种种烦恼，发现他的求愿往生西方的心始终不移，就是念佛难提得起，其家属人等都有知识，了解临终利害等事，皆无悲哀种种事情的障碍。家有善友们开导一切和帮助念佛，那病人的心念念依止着阿弥陀佛的洪名，到了命中最后念佛的那一念心，自力能感的因，随着所念的佛，他力所感的缘，往生西方，这是因缘具足的关系。又有一种人，平素的时候，全不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的事情，到了临终的时候，遇着善友开导，或说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庄严的乐事，令病人心生欢喜心求，又说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接引众生的本愿功德，令病人心生正信，念佛求生西方，那病人听到心生欢喜，信受念佛，决定求愿往生西方，眷属人等皆听善友们指导，皆无悲哀哭泣种种的妨碍，此人命与将终的时候，念念念自力能感的因佛，他力所感的缘，比儿子意念慈母还要恳切。命中即便蒙佛慈力接引往生西方，这是因缘具足的关系。以上也是略提这三种人临终的时候自力 他力具足，智能感应道交，因缘和合，往生西方。问：平素完全未知信愿念佛的人，到了临终，遇着善友开导，此人听到以后，心生欢喜，信受，发愿，念佛求生西方。眷属人等，皆无悲哀哭泣种种的妨碍，加以帮助念佛，此人命中也就能够往生西方。怎么有这样容易的事情呢？答：一，上边六节文中辩论行人临终往生西方容易和不容易的事情，说得很明白了，你怎样还有怀疑呢？要晓得，这种人平素未曾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，此是因为不知的缘故。到了临终的时候，由善友开导，此人听到，心便生欢喜，这就是表现他素世有善根了。与那平常普通一般的人比较，就大不相同了。有这信受念佛发求生西方的愿心，这是因胜。善友开导和眷属人等帮助念佛，这是缘强。又有阿弥陀佛慈悲愿力接引，这是因缘和合，行人命中必定往生西方，还有什么可疑的呢？问：我们每个人或要为自己的父母眷属等人临终的时候帮助念佛，送他往生西方，设使善友请不到，我们在家人对于佛法的道理未能了解，虽要开导他，而开导的法子不晓得，助念的方法也不晓得，请问有什么讲解助念方法的经书？文字浅显些，容易看得懂，容易学习，让我们请来学习学习，岂不很好？答：你们若是真实有心，欲行慈悲、孝顺、亲爱的大道，为着自己的父母、眷属人等，永除生死等苦，往生西方清净庄严的佛国中去，长寿快乐，乃至 圆成佛道，普度众生者，只要依照本书内容各节的意义去切实执行，那么临终的人必定即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